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脱完期之后又翻嚟啦。笋哥卒之出差完毕，翻翻嚟香港为我哋即系重新做录音。咁我哋今集讲一集呢个交朋结友先。 交朋结友。 咁啊，话说我就断啦脚趾尾啦，真系好卵痛啦，痛到连飞机都打唔到啦。 真系惨啊！真系。 真系好卵痛啊！屌你，原来断骨真系好卵痛嘅，即系因为尤其十指又痛归心添。咁啊，笋哥你去边度出差啊？ 我北京啦， 北京你又好啦，屌有冇去上床吧？ 梗系冇啦，我都想有，我都周围问一下啲朋友，诶、哎、有冇北京边度有床吧？我其实北京人都唔知道有呢个地方， 系咩？ 系啊， 但系佢真系影出嚟系有嘅喎床吧。 咁啊唔出奇，即系可能系啲朋友要蒲开嗰啲先知道咯。咁你知道我哋啲同事都系打工仔，都唔会有咁嘅消费啦。 好贵嘅咩？而家北京蒲？ 北京啊，北京有个地方叫三里屯。 啊，我听过，听过。 三里屯呢个地方就好好笑嘅。 好多艺术家喺嗰度喎。 艺术家系啊，跳钢管舞嗰啲。 真定假啊？ 真系真系。 有钢管舞睇？ 好好普遍，差唔多成条街咧，每一间吧 啊 都有啲钢管，有啲女喺度跳舞嘅。 使唔使 开个冷气？唔使唔使 ，OK。咁、啊、今日都系有啲凉。 系。 咁啊，開放喎，全開放式嘅喎， 堅定流啊， 即係好似翠華咁樣喎，你喺外面望到入面有條友喺度跳緊嘅喎， 真係戴個薄褸著底褲跳嗰啲喎， 係係真係 啊， 咁啊就係真係鋼管舞嗰啲，直頭係冇上裝㗎啦，咁佢哋有上裝嘅，不過跳舞嗰啲咧就係啲師奶嚟咯，不過都比較有肉嘅，唔係好高大嘅，係，咁咪冇乜特別嘅，就喺條棍上面咁樣轉嚟轉去咁啊， 幾多錢一杯啊，啤酒？ 我想啊，嗰度我唔知道，我揀咗間冇嘅。 屌你，你英明啲。 一杯嘢嗱，我去咗今次、啊、去咗兩間吧。 啊， 一間咧，係喺一個叫做 Hotel 咩 Kandinsky，Kompaski 即係喺間 hotel 裏邊嘅。 係噶，嗰間叫嗰間酒店入邊咧，有一間叫 Polala 嘅酒吧入邊。 啊， 我見到艾薇薇。 係咩？ 系啊，哇！我跟住同几个朋友见到艾薇薇咁啊，好高兴啦，咁啊即刻想冲过去封面签名啊咁样，咁啊但系我哋最尾都冇，咁啊不过又问起内地人咧，佢哋对艾薇薇嘅认识好少嘅原来， 系啊， 我谂可能真系 知识 好贫乏，真系好贫乏，即系譬如话有啲人直头连艾薇薇系男人定女人都唔知添， 系， 即系可以去到咁噶， 唔系，但系你系问个 layman 啦，定系真系问啲有识之士先？ 同事咯。 哦，咁樣啊，怪啲。 同事咯，即係呢個佢哋都喺大陸度工作嘅。 係。 譬如話我哋會對艾薇薇嘅睇法咧，就係我哋會覺得哇，佢簡直係反抗專制政府第一人啊！嚇、 啊， 即係就算係入得去又出翻嚟，最後簡直好似趙子龍呢、 啊 這個走入呢個曹操嘅八萬大軍，仲、啊、去安然無恙行翻出嚟。即係你覺得佢係把撚頭把得了啊！你起碼俾咗第二個咁樣玩嘢， 冇啦，渣都冇撚得整啦。 跟住然後聽到有個 friend 大家喺度吹水，啱啱見開艾薇薇啊，就講開誒點解啊艾薇薇會俾人哋耷撚咗佢咧咁樣。咁話説係咁嘅，佢話咧原來咧當年咧呢、這個北京奧運會 啊 嘅會場設計嗰、那個總顧問即係佢係 main consultant 事，咁樣咧就係、是、個 chief consultant 事，就係負責當然設計師唔係佢，但係個設計批唔批咧就由佢話事嘅。嚇、咁然後咧就係、是、由佢再去將個嗰、那個設計遞上呢個政治局常委，就去再審核係咪可以用呢個設計咁樣嘅。咁、最尾就有鳥巢，同埋呢個水立方咁樣啊，係咪啊？咁後來咁佢初頭就係講話個佢 presentation 咧就係咧，因為咧中國人咧就講呢、這個天圓地方嘅嚇、所以咧鳥巢就係圓嘅，水立方就係方嘅，嚇咁、樣你知道鳥巢啦，佢係一個圓形嘅窿，咁然後咧係弧形 啊 嘛， 弧 形啊嘛，後來佢再公布一個，即係佢自己公布咧嗰個設計概念啊，其實係抽水馬桶啊。 系咩？ 佢上面系一个弧形嘅， 哦， 咁咪似踎落去嗰嚿嘢咁样咯。咁、后边咧有一个四方形嘅盒，就系个抽水马桶、其实话原来咧，真正系呢件事咧，系落咗呢个中国大学嘅面。 哦， 咁就搞到佢俾政治局常委咧耷咗去， 哦， 就并唔系我哋而家外间传嗰啲咩中央逃税啊，如何如何咁样。 我就唔系话佢即系做咁多嘢，搞呢啲乜鬼嘢维权运动嗰啲就唔系。 屌，搞咗好多年啦，咁多年都冇事。 哦， 其实咧你嗱呢个当然啦，那个分寸系好难捉摸啦。 系， 即系你话究竟你维权维到咩程度 啊， 你先至会被政府 系 骚扰你咧咁样。咁你香港大陸而家啲維權運動仲繼續發生緊嘅， 係。 咁咩叫發生緊呢？就即係佢哋嗰啲人未俾人揼走咗之前就可以發生緊啊嘛。 係，你睇烏坎村都冇俾人揼過去啦。 咁所以就證明咧，其實咧，如果即係政府咧喺某個程度上邊咧係容許呢啲事發生嘅，因為你一邊就係黑曬唔得㗎，你梗係有兩個勢力互相喺度互相抗衡，即係咧比較高層嘅政府。同時亦係利用緊民間呢一種反抗嘅聲音，去控制緊中層官員噶嘛，係嘛？咁所以係一種互相制衡嘅形勢裏面，好打唔打做乜打嗌未未咧？佢仲要係國家嘅總中情師其中一個嚇，咁就係因為呢件事啦。 哦， 咁我嗰日就聽到呢個笑話，其實咧中國人最怕咩？冇面。 唉，你講起呢單嘢，話説咧，我前排咧睇一個節目，咁咧就係明珠台播。咁講大陸一啲好即係宏偉而家嘅建築，上海咧有一座樓咧個頂樓嗰度本來就唔係正方形嘅，日本嗰、那個即係財團去起嘅時候就本來係圓形嘅，咁咧就好似日本嘅國旗插喺中國上海咁。話說當年咧準備批嘅時候咧，因為俾日本人使好多黑錢，但係中國總工程師即刻叫停，原因就係你整個圓窿喺度成支。日本國旗咁，我梗係唔俾你起啦，一定要整翻嗰種正方形。咁呢單嘢我又覺得真係即係深信不疑喎，即係如果你咁樣落啊中國人面，人哋梗係會衰話你啦。 嗯， 即係因為而家大陸最一開始有錢，第二樣嘢係求咩咧？要面咯。 嗯， 即係有咗錢，我第二樣嘢梗係要面噶啦。 即係你事實上係啦，你譬如好似梁振英上場咁樣。 啊 其實佢俾好多福利你，好多福利你，好多福利你， 係 其實對政府係冇影響。 係 咁你話香港冇錢咩？大陸大把。 係 即係你講緊，其實咧，聽日咧，只要豆豉鯪魚咧減低個十個八咧， 係屌你而家豆豉鯪魚貴撚都唔係人食嘅。 我臨去北京之前，佢講緊話咩？午餐肉開始可以期待喺30蚊以上。 我話俾你聽，嗰日啊，我喺呢度樓下鳳苑啊，叫撚咗個餐肉麵。以前啲餐肉切片噶，而家咩粒状上嘅？屌啊，老味粒！我话我未食紧嗰午餐肉，点到好似响肉丁咁卵样嘅？我屌佢老母粒上啊！ 而家喺嗰个泰兴烧味嗰度啊，佢而家有咩优质？ 系啊，优质午餐肉啊！ 我心谂屌你老母啦，有午餐肉都仲要系优质嘅冚家铲啦！ 屌你老味，而家食半头真系唔卵平啊！ 所以我留意到一样嘢，即系其实咧，你如果控制物价咧，你将呢啲我哋日用品 啊。 其實那些全部是中國大陸控制的嘛， 是是是 你成個生產就是珠江橋牌嘛， 是 是就是大陸做的啦。 是啊， 那你只是將原材料的價錢降低。 是啊， 屌香港人即刻千恩萬謝啦！梁振英上場第一件事，豆豉鯪魚減價，包保咧佢大把票嚇。 啱啊！ 如果喺呢個2017年呢、這個午餐肉降翻去9.9，佢一定選特首。 我覺得係呢個啱。 即係呢個我哋咧係呢個今年係幾年啊？2012年呢、這個牛醫生與狗護士我哋講嘅，大家觀眾記住佢。 而家物價貴撚到底屌佢老母！ 咁咧就係點樣講交朋結友咧？咁樣咧咁啊，去另外一家吧，講翻另一個價錢啦。咁啊去咗三里屯嗰度，飲一支啤酒啊，好普通，支 John Stella 60蚊到啦。 唔撚係啊，人仔喎、 啊。港紙60蚊。 哇！屌你， 人仔咪50蚊咯，一支支裝喎，玻璃樽嘅支裝喎， 貴撚過香港喎、 啊，貴撚過。你樓下我哋喺行落去有一間有一隻啤酒叫 Eldinger 啊 ，Eldinger 喺我哋嗰個 B 仔涼粉隔離嗰度咧有得賣嘅，我哋先賣20蚊啫嘛， 係咯咁撚貴， 賣到80蚊， 哇！ 人民幣， 即係一嚿水港幣， 嚿水㗎啦。咁、 但係有冇人飲㗎？ 有喎、啊。佢就係等於香港嘅 SOHO 咁樣咯，即係咧上邊我諗咧， 貴過 SOHO， 喂而家 SOHO 咁 呢個其實係呢、這個就係即係中國人同鬼佬嘅分別啊！唔係即係呢個北方人同南方人好大分別 啊！ 北方人生活比較豪氣嘅， 係 即係咧啲北方佬咧 如果佢話俾你聽佢係使錢嘅話咧，佢、真真正正咁使錢。佢譬如話我去大陸做嗰張單咁樣好得意嘅，佢問我呢樣嘢有咩好？咁然後咧，我講完啦，隔離個 sales 啊型叻仔啦，衝到過去，車話俾人哋聽咩錢咩錢。佢話我都冇問過呢樣嘢咩錢。好就要，唔好就唔要。幾多錢唔重要。 屌你啊！ 咁你又事實上係嘅喎。如果你係即係一個真正嘅用家我當你係一個，我當你根本錢唔係考慮嘅因素嘅時候，你只係考慮嗰樣嘢好定唔好嘅啫嘛。如果錢是因素的時候，那就是因素咯。 是。 那你就是錢是因素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那樣東西貴，但是它又是不好的，就是那樣東西便宜但是不好的，那你就不用咯。 是。 那如果你覺得便宜的時候，你是要跟黐一等的貨的嘛。 是啊，對。 這樣東西，這個世界是沒有一個狀態出現，就是又便宜又好，是不會出現的。 不會出現的，對。是吧？ 對。那然後，那為什麼那些便宜一點，它差一點？ 對。 那然後呢，那個北方佬就是說，好就要，不好就不要，不是幾錢。然後呢他就開始跟我屌了，他就說屌你的大陸仔都很囉嗦啊，最認真跟大陸仔溝通啊，即是他是大陸人來的他說內地人的問題就是這樣，什麼都將錢擺在第一位，即是究竟根本呢就是沒有將自己真正想要的什麼，是不是用緊呢個水平嘅產品？冇諗清楚，平嘅衝過去，平嘅衝過去，咪咁多假嘢出現咯咁樣。哦，你又講得啱。 話說我近排咧睇咗黃，我好中意睇黃威文寫嘅，即係星期日嘅文章。咁咧佢寫呢、這個即係Buy Me a Sunday 講，佢原來全球啊，即係佢時裝界都香港數一數二啦。原來全球最揾錢、最揾錢嘅時裝店啊，嗰啲旗艦店一定係喺香港嘅廣東道。佢話：如果佢就算喺米蘭嘅總店，都唔及香港嘅店個旗艦店揾咁多錢。佢原來咧，所有嘅旗艦店嚟香港廣東道，一定係全世界最 top 嘅。只要佢嗰、那個賺嘅錢跌低過第二啲嘅旗艦店啊，即係第二啲國家嘅旗艦店，已經被人捉去照費。即係原來我哋強國人喺呢啲旗艦店使錢係咁巴閉嘅。 咁肯定係啦，佢哋第一，佢哋嚟到嘅時候其實好得意啊！有啲人咧就話咧發展咧就要翻大陸，但係誰不知咧，全中國最有嘅錢嘅最有錢嘅人咧集中兩個地方，一個就係北京，當佢要諗嘢嘅時候，一個係香港， 當佢使錢嘅時候，我未見過全世界嘅 LV 旗艦店。要排隊，除了香港， 係佢仲要係講緊 限人入咯。 上次嗰個北京嘅 model 同我講話喺香港，佢話佢開始排隊排到400米。 哇！ 400米咩概念呢？大家有冇跑過步啊？ 屌你！我話俾你聽，嗰日同阿寶寶龍去買手袋折人啊，要屌你！係 嘛？ 去買 Coach 出一個新手袋，咁我咦？我話今日係咪有贈品派呢？佢話唔係。我话咁排咩队？排队要去买嘢咯。屌你老味！我话唔系啊，排队嚟买嘢，要截人龙。屌你老味，唔系咁搞笑啊！ 我又遇到另外一个有钱人，好好笑 啊！ 咁咧，佢就话佢话你哋以为咧，中国人嚟香港买嘢真系带动经济，你就真系错啦。佢话咧，我哋内地人落嚟买嘢咧，食一个20蚊嘅饭盒。跟住然後就去買 LV。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見廣東道好多人踎曬喺度食嘢㗎，食飯㗎。 佢話咧， 最緊要快食嘢就 根本你 所有嘅美食喺曬大陸啊。 係啦，佢話根本嚟到，即係咧，其實佢哋嘅考慮就係好實際。嚟到其實想買 LV， 咁就會買 LV 啦。 啱佢嘅目標消費咯，就唔係話食啲乜食啲乜。 佢話你話帶動經濟最多都係住酒店。其實我哋大部分人都住喺旺角嘅啫，其實。咁然後咧，真正去花費嘅人就真係唔多。 係。 即係聽佢講又係好好笑。咁點解要講交朋結友呢今集？因為我發現咧，翻到大陸做人就不能交朋結友噶。 咪去到度度都係。 係啦。 即係好少好似我咁撚樣，淨係得阿筍哥同牛醫生係老友啊。 但係有時咧，我就諗一樣嘢。咁你其實你要交朋結友，其實你個過程，如果咧大家識咗新朋友嘅時候。通常咧，你會見到人咧都會有幾個唔同嘅傾向，譬如話咧，你會討論一啲佢中意嘅嘢。 嚇係呢個係真，即係去巴結人哋，我哋可以。 你去巴結人哋。一係咧就係 認屎認屁。 係係係。嚇、 啊！即係、啊、如果唔係迎服奉迎人哋咧、啊，就係、是、低就係、是、 抬高自己， 就係、是、抬高自己。咁咧睇下咧，究竟係你個拉力強啲啊，定係人哋個吸力強啲咁樣？咁當你巴結人哋嘅時候咧，又到人哋認屎認屁咁樣。即係咧，如果人哋咧，如果你比較醒目啲咧，就係、是、人哋咧去睇小自己嘅時候咧，你又幫佢兜住個底。 啱啱啱，但好難做到㗎。除非你即係個人咧開始有咁上下嘅閲歷，喺社會上邊真係闖過好多啦。 係你幫人兜住個底，呢、這個已經係比較高彈數㗎啦。認屎認皮係最多。 最多啦！屌你哥二四六，屌你穿梭機我識整，屌你。 如果係咁樣，嗱我哋分層次，第一、第一層就係認屎認皮。第二層咧。就是奉承人 的、啊、我寫低先屌你老味突然間又唔記得啦， 唔係記得記得記得、啊、第三層呢就是幫人兜住個底，幫人呢兜到個底呢就真係可以交到好多朋友， 係 因為人有時唔係可以膨脹得太大，有時就係縮得太細， 啱千錯萬錯馬屁不錯啊， 所以好笑啊，我哋呢買嘢嘅時候呢，咁然後呢有個咁我拍檔呢就喺度擦鞋啦，咁即係呢就話你呢就是即是你来到即是我听你讲几句，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是专家、在灯光上面我们见过这么多内地的朋友、没一个可以有你这样的水平， 还有、 同埋呢是即是的确话实又真是买东西，即是呢有时买东西买得啱、即是呢買即係錢就個個都有嘅，嚟得我哋呢度行嘢，冇一個人身家係少於幾多嘅。 啱、你啲嘢貴得到飛起。 使得到嘅咧，唔、係肯買得買得啱又買得到，真係得你一個。內地事實上好少人有咁嘅水平去買，有時啲好嘢唔係話就係你識就得嘅。哇！吹到咧，佢咧如果屎即係屎忽有條賓州都扯埋佢，你唔係講笑，即係咧眼撚到不得了。咁然後咧，咁嗰個人咧就開始自吹自擂啦，就吹完之後咧，講話自己喺度喺。在大陸而家影緊啲嘢，究竟佢影緊咩彈數嘢啊？如何如何大雪菠蘿？講完一大輪之後咧，佢再講多句，佢話你而家咁樣捧我，其實喺大陸咧都好多人捧我。佢話咧，佢話咧，但係咧，我十幾歲出嚟做嘢，捧人嘢又試過，俾人捧又試過，呢啲嘢我見慣不慣嚇、你下次再捧我嘅時候，我就唔當你係朋友。 嗱你擦你擦鞋啊！真系屌你度度受落咯，话俾人听屌，即系呢招真系高弹啊！卖嘢嘅 sales 真系好嘢，呢啲真系屌你老味，大家要 学。即系你有时好笑啊！即系咧你，所以咧我觉得交朋结友呢样嘢咧，其实咧中间咧，譬如话你同佢新识嘅，有嗰个我哋公司影相个 model 啦，咁咧一路喺度一路做嘅时候问我，一路影相影影下。咁然後咧，咁出嚟有時會搭下嘴傾下偈咁樣。咁又問我哋喺香港揸咩車啊？咁我話揸的士啊。 冇運行啊！ 所以即係九護士呢招係最好，做咩？喺香港做清潔。揸咩？揸的士。 冇運行啦、啊，屌！ 踩咩？踩單車。 咁啊，真係冇運行、 啊。即係咧，好得意即係當然啦，你有時咧講得越滑稽咧，佢係覺得你越有嘅。 啱、 你話俾佢聽咧，你話俾佢聽，哦， 我幾有幾有，肯定冇，肯定冇。 就佢又覺得你冇。即係人同人之間咧嘅溝通啦，好得意，係唔可以咧喺一種唔太高又唔太低嘅情況裏邊正常結交係唔得噶。 人交往好得意啊，同動物一樣嘢係好似，我哋一定要 show off， 話俾人聽我有啲嘢跌出嚟，即係嗱。我捧到自己幾高，或者我認屎認屁，你會覺得我個袋有啲嘢會跌出嚟，咁你咧先會同我做朋友。嗱，好多動物界嘅人都會咁做。我試過有一次，即係喺學聯同埋電影班度識啲朋友。喂，你平時有啲咩嗜好㗎？通常如果你話啊冇啊，中意買下衫啊，即係喺電影班啦，唔好講學聯咁現實啦，學聯啲人係咁啊。喺電影班，我中意買下衫啊，點啊，多啲朋友啊。你平時中意咩嗜好？ 我喜歡看伊塔羅卡爾維朗的米蘭賓德拉，你都是含得撚那茶啊，你自己幫家含撚或者打飛機啦，屌你細佬，乜撚嘢人嚟㗎，屌你老尾，米蘭賓德拉鹹片明星嚟㗎，屌你老尾，個波係咪 24K 嗰啲啊，我係未撚聽過啦，屌你老尾，你要乜撚嘢講你咪廢話曬撚你啦，即係你識交朋結友開頭一定係咁，即係捧到自己有幾高，哇下俾人聽有啲咩跌。咁你先會識到 個 新。 但其實咧，嗰、那個揣摩過程好複雜嘅喎。 係。 嗱，你譬如話咧，你抬高自己，你抬高自己嘅時候咧，人哋有機會睇你唔起。 係。 你放得自己太低嘅時候，人哋係覺得你太虛偽。 係。 咁然後咧，你唯有只可以唔根據人哋嘅睇法去做。 啱。 嚇。 等人哋覺得你舒服，咪黐埋嚟咯。 咁然後咧，你諗住話講真話咩？即係你話講真話， 屌你交朋結友邊有真話講 㗎？都唔係，譬如話咧，有幾種朋友嘅，譬如話有啲朋友咧，你個目的性係強啲嘅，譬如話我今次咧去揾咗一個買 filter 代理商傾偈咁樣，哇！真係你真係感覺到啲老屎忽咧，佢哋有一種方法，你行埋去咧嘅，你就感覺到哇，城府極深。行埋去嘅時候同佢傾偈，啊你好啊，阿柳 Sir， 我覺得你公司嘅產品相當好，我公司好有興趣。咁不如我哋大家傾下，可以點樣合作啊？咁樣，咁咪坐低先。阿筍哥咁樣呢個佢已經係五六十歲嘅老人家嚟㗎啦，即係咧見到你後生仔都可以叫你一聲阿哥。即係可能對佢哋嚟講又冇乜嘢咁樣。咁然後你如果譬如話後生仔，你自己又本身知道自己咩斤兩嘅時候。咁你就即刻呢個已經係有一種已經你已經心裏邊有一個警惕，千祈唔好俾人捧上去啊嘛。咁然後咧就大家講你覺得好得意，有技即係有歷練嘅人佢就可以有一種我唔會丟自己架，但係同時亦都唔得失你。呢種水平，即係呢種能力咧， 好難學㗎。係 啊，我諗係 好 難學 嘅，真係好難學。 即係嗱，你譬如咧，有時咧最困難係咩咧？當你喺一個集團，我當你係社團又好，集團又好，就算童子軍都好啊。如果你個職位係高，你表現不能太低。 啱。 但係你表現得低嘅，你唔表現得太低嘅時候咧，你又冇乜朋友啊。 啱。 曲高自然和寡。所以咧，你見到咧，我唔知道以前你見啲大佬係點嘅咧？即係有咩辦法？ 佢又唔會失禮自己，亦都唔會失禮自己個牌匾，但係佢又。唔會話即係太高，即係太即係掂唔到。即係如果你成日扮嘢，人哋屌你咩扮乜撚嘢啊！即係 你出嚟 都有一個態度，就係你可以埋到去，但係佢又唔會俾你太埋身。嗰個距離係好難控制嘅。即係呢樣嘢係藝術嚟㗎，我覺得。 嗯、 即係唔係咁多人識，亦都唔係咁多人做到啦。做到我哋就唔使坐喺度啦，啱唔啱先？即係要做呢樣嘢係好難嘅。 嗯 好困難，好困難。 所以中國人咧有樣特點啊，就係咧你見到內地人咧都成日 只貓狗。 哦，係咩？ 係啊。 哦，係咪嗰咩毛鬱嗰啲？ 係啊係啊。 哇！咁好淒涼咁樣 啊。 係 啊。 即係咧。即係咧，係點講咧？大家都有一種好，你發現大家都係好虛嘅，講嘢都係好虛嘅，即係講嚟講去，譬如 屌你鬼佬咪又係咁撚樣， 係咩？ 屌你全世界一撚樣嘅呢啲冇分別嘅，話俾你聽， 嗯， 全世界都冇分別，唔係文化問題，係、 嗯、 全世界冇分別。 係咯，就係、是、因為人同人咧係冇一種所謂正常交往呢種狀態。其實咧，譬如話你同見到一個新朋友，如果你好想認識佢嘅時候，你會同我討論啲乜嘢咧？ 嗱，我已經冇咩人俾到利益我。因為我要的利益，你亦都俾唔到我啦，啱啱先？大部分的利益，你話錢，我係冇，但我唔貪，即係夠使我就算數啦。你話其他利益，你俾到啲咩？我唔都俾女我屌下咩？ 咁咪都唔錯噶。 我都想，但係俾怪獸你咧。咁普通交朋結友咪你嗱，譬如我好中意玩手錶，好中意玩吉他，你講得呢兩啱嘅，大家啱 channel 咪走埋一齊，唔啱咪笑一笑就行開。我而家個人係咁撚樣。 嗯。 咁你問我呢樣嘢好得意，我又想講翻，即係剩女，我哋突然間開一集講嘅係咪啊？係係 係。 咁我帶少少啦，剩女嫁到剩女愛作戰，你見到嗰啲老撚土嘅臭閪，原因就係點咧？我自己係 set 咗一個牆俾大家，人哋入唔到嚟嘅，即係我要扮到點高就點高，即係話要 set 一啲乜乜條件嗰啲。呢種嘅交朋結友方法係好醜怪，即係我 我見好多，我見盡好多，自己即係以前亦都試過係咁。我而家交朋結友就係、是、我總之同你啱傾，我就傾得埋，就坐低就算啦。唔會話啊認屎認屁話啊我自己頭幾高，屌你老尾！哇你中意聽音樂啊？哇你有冇聽巴克啊？嗱，聽巴克咧最緊要聽嗰個撚屌樂團嗰、那個七偷批小提琴手，佢彈第四個巴第五粒音嘅時候咧係有少少走音嘅。點解咧？原因就係佢用嗰支弓咧落咗少鳩精落。我屌你老母咩？你認都認得有個譜啊，大佬。等於我識嘅一啲撚樣聽 HiFi。佢話：依家九護士，你聽 HiFi， 你聽過一隻 HiFi 嗱，嗰隻 HiFi 講緊而家係300多萬啊，三百幾萬。你普通一個人，你普通一個人，你同我咁嘅級數，或者係即係高我少少嘅朋友，或者我你屋企間屋都未有三百粒啦。佢三百粒係一嚿後級，唔計前邊嗰啲嘢喎。咁佢就話：啊九護士，你有冇聽過啊？我啊，自己有聽撚過啊！嗱，佢咧喺嗰個乜電壓裏面咧加咗啲乜咧？你聽到嗰粒音咧有少少飆，飆咩啊？飆精啊！飆，你個撚樣啊飆啦，就嚟飆銅啊！你個撲街，即係你認都認得有個譜，大佬。你話即係我就係識得好多呢咁嘅人， 好多呢啲人嘅喎。 你話中意聽 HiFi， 中意飲白酒紅酒，我中意飲白酒，我飲嘅白酒唔算好貴，但係有啲人一講就話你中意飲紅白酒啊？喂，你飲過咩1937年啦 ？fit 未啊？嗱，1937年嗱，我話飲撚過啦。屌你，講真，你認你咪認哦，係啊，我平時飲開酒，我淨係中意飲咩級數嘅酒。咁你係嗰個級數，你咪同嗰個級數嘅人傾，唔啱咪走開咯。即係你認得太認屎認屁又冇用。好似我當年識啊有版李慧咧無線拍劇阿 Cherry 咧，點解大家可以咁長嘅關係咧？原因就係大家冇扮嘢啊。譬如出嚟嘅時候，佢話喂，不如食餐晏晝，我就同佢講。我冇乜錢喎、啊，可唔可以喺樓下食？佢即刻就同你講，因為嗱，佢嗰陣時好靚，好多人溝佢，佢即刻已經話：大家識個朋友唔使咁客氣，我哋落去下邊即係食碗雲吞麵已經好開心。嗱，你一講俾人聽，你話我個目的係咁樣嘅，即係我唔係話要溝你，話要奉承你。哎，今日食晏啊 ，Cherry， 你都係靚女。哎，得，我叫我私人直升機過嚟，今日去西貢食海鮮晏晝。之後直升機車翻你翻嚟，都係為九個字到嘅啫。哎，大家可以即係食餐好嘅，呢啲擺明扮嘢啦。你唔係要去識朋友，你係要去輪奸啊，或者係去踩低人哋個自尊，提升咗自己。而家我交朋友就係話：喂，我都冇乜錢，可唔可以食餐咁嘅先？如果人哋唔係有咩目的，哎，大家好舒服傾得。等於我認識阿何明記個老細，何明記個老細有一日坐低，即係同我講。各位九護士，我冇乜錢，同埋呢度啲嘢食都粗，是但蒸少少嘢食好唔好？哇、哦，你唔好講啲咁嘅嘢，大家朋友唔係講呢啲嘢。嗱，佢好平等嘅，大家交朋友。而家年紀大咗，去識朋友嘅時候，嗰、那個係咩嘅朋友，大家要分清楚。嗰、那個真係你想新識嘅，真係想結個朋友嘅，當然可以用啲咁嘅方法。但係你頭先講嘅係商場上面嘅朋友。商場就一定冇朋友啦，只有利害關係啦。 即係我都覺得好得意。我譬如話，我今次我見到一個朋友，即係係香港大家做生意嘅朋友啦。咁係我哋好多貨都要同佢攞嘅。咁事實上，咁佢都係 sales 啫。咁但係譬如話，你知道有時譬如話多個朋友，可能你啲貨快啲啦，你想要嘢方便啲啦。咁然後你講句，其實咧面嚟噶嘛。即係我喺邊度？譬如話，我喺天搶攞貨，我好方便嘅，我叫一句就有噶啦。呢個係面嚟噶嘛？面咧平時要積落噶嘛。咁然後嚟到北京，成家都話叫我去玩咁樣。咁然後咧，我又唔鳩睬佢，電話又唔聽，乜撚嘢都唔做咁樣。不過翻到香港，我又俾錢佢賺，咁啊算啦。因為有啲人咧，其實識唔落嘅。又唔可以話識唔落嘅，其實佢個人就冇點嘅。不過咧就係、是、咁我係唔係去玩啫嘛？係 你真係 即 係 大家個性質唔同。你諗下，如果夜晚劈酒太夜，第日開唔到工，又鬧交，有啲咩事咁啊？你知道近排又痛風啦，即係有咩病就唔好啦。咁我覺得好好笑嘅，即係如果我有見識過有個朋友好笑，又係啱啱講去玩音響，佢咧就係、是、將個佢係聽過啲朋友有音響，覺得好好咁樣。咁然後咧就走去香港嗰度揾太極樂隊啊。有條 有啊蛇仔。 蛇仔啊。 係啊蛇仔。 咁啊， 佢係香港好出名代理 HiFi 噶嘛，以前代理 Infinitive 嘅。 跟住然後咧就話連埋安裝 運費咁樣啦，就百零粒， 係差唔多啦。 咁又 set up 好咁樣啦，跟住然後咧， 咁蛇仔最實際噶啦。 另外一個朋友咧，一聽，跟住然後咧，本來坐喺張 sofa 嘅，坐咗喺地下度喎。今日有個專人家問佢，哇，點解你坐喺地下度？哇，難聽到跌咗落地。即係咧，有些人呢就會覺得要認屎認屁呢，有很多人都認為覺得有錢就可以了， 不行的， 就是呢飲支八，即是三幾年的粒物呢， 嗱就有三幾年的粒， 你又去，即是呢其實呢譬如好像相機那樣，真的不是你有錢就可以，有錢你買， 即 是你有錢你是買到那件東西回來，但你利用不到它，你的靈魂跟它不結合，你說那個朋友這樣，他說剛剛買了百多萬 HiFi 這樣，買完那套 HiFi 是要玩的，是即是你譬如說好像你剛才說那些什麼找些鈎精嗨過落那條線那裡呢，喂其實真的有這些東西，譬如說用什麼釘腳啊，最重要是什麼呢，你用什麼去裝這對 HiFi， 對 即是首先是你 ready 好了， 先 決搞定了空間先，其他東西先再說，那他就自此之後呢，我聽個朋友講啊，跟住嗰年呢新年再喺屋企，連套 HiFi 都唔撚見咗，二手賣撚咗。係 啦，屌你扮嘢扮唔撚到啊嘛！ 即係做人就係咁，有啲所以譬如話頭先講買嗰、那個大買嘢嗰個大陸人咧，我都有時都覺得係，即係譬如話有時你去到間餐廳行入去，你知道你是負擔乜到嘅。譬如我而家行到去大家樂咁樣，咁去到大家樂就唔使睇餐牌，即係就唔使睇價錢啦。 要啊！而家幾廿蚊點辦啊？屌你老味，係五十蚊一碟。 係，即係我意思係話，你都知道佢一定喺 lunch 一定係五十蚊樓下會搞掂嘅。 係 嘛？咁如果你嗰日覺得闊綽啲嘅，你咪求其篤樣你想食嘅咯。係啊，你大家樂係冇蟹食嘅，蝦都有得食噶嘛。即係豬油雞都有啊嘛。咁然後。你如果你再有錢啲，有時可能去到間餐廳度，你知道你負擔得起嘅，最多可能使你兩千蚊咁樣。 哇，兩千蚊而家食得真 係 好貴啊！ 咁係你同個朋友慶祝咧，可能係 慶祝咩啊？慶祝又閪屌啊！ 都可以係咁樣啦。咁但係所以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只會揀咧，你覺得負擔得到，你嗰日想買。 係。 係嘛？咁然後有啲人就唔係啦，有啲人係佢根本係即係可能唔可以交到一個好嘅朋友，就係、是。 太計算啦， 係啦，即係根本就係中間有太多執著。 香港人咧唔同內地人交朋友，我話俾你聽，內地人我同好多內地人交過朋友，豪氣好多嘅、啊，即係佢第一唔會為咗目的去交朋友先，佢、唔理你第日有咩用，總之佢識咗你先。第日擺埋喺度有用再算。香港人唔係，香港人同埋美國人，我話俾你聽，尤其美國佬，現實都係個地步係咩？你冇用，或者喺呢個 moment 你唔會俾佢用到，佢連。同你交朋友都費撚事，佢連時間都唔想跌俾你嘅。香港人真係咁衰，內地人唔係喎。我識好多內地嘅朋友，亦都唔係咁樣樣。佢亦都好嘥好多時間去到同你傾，嘥好多時間去到同你即係同你一齊即係傾下偈。呢啲先叫交朋友啊嘛，大佬！屌你老味閪，你冇利益同佢有瓜葛嘅，佢直頭屌你檸檬零線添。屌你咁樣連傾都費撚事，香港人係咁噶。 我哋可以講下，即係都講下嗰個 model 嘅故仔。譬如話，我哋喺北京咁樣，即係影完個女仔啦。譬如話佢咁，雖然都去問你你究竟其實佢一路都想知道你 摸下你底嘅， 係啦，都想摸下你個 底 嘅。不過其實都好嘅，有樣嘢就係、是、其實如果你係喺 within 佢個進入場卷裏面嘅，咁佢咪入嚟玩咯。咁然後即係你譬如好似去迪士尼公樂園咁樣，原來冇煙花房㗎。諗下，都去啦。原來冇機動遊戲㗎。花草樹木都 OK 嘅。哇！原來冇花草樹木㗎。 屌香港，你仲撚係咁現實？屌你現實過佢哋幾百萬倍啦香港。係 啊，其實跟住然後咧，我哋咧嗰日走啊。頭先都同你講過啦。我哋因為佢咧係嗰度嘅人啦，即係我哋北京人啦。咁然後咧，佢係送到我哋翻屋企，兩個女仔喎。 咁好啊。 送到我哋翻去我哋個宿舍嗰度咁樣，咁我哋嗰時都覺得即係好驚訝，即係幾個同事都會覺得， 係啊，冇理由男女仔送男仔啊， 係即係第一係咁啦，第二咧就係、即係其實咧招呼人，其實咧香港人咧交完朋友其實冇招呼 嘅，冇㗎，香港人嘅招呼係好衰嘅， 即係唔會話譬如話即係你譬如話有時好少請人翻屋企啦，好少請人翻屋企，就算請人翻屋企都好啦。 即係可能係真係坐一陣咁啊，閃咗去。 啱 跟住然後一路坐低嘅時候一路做自己嘢，講幾百萬嘢要做啊，好撚忙啊。 之後又聽電話啊，玩 iPhone 啊，一係就玩呢部手提電腦啊。 我係其實咧，我有時同啲朋友出街咧吹水咁樣啦，即係有時都幾敏陣嘅。即係由頭到尾個頭都對住個手提電話度，真係有啲咁嘅人。其實就我同屋都係咁噶嘛，以前嚇，即係有時同佢 lunch 咁樣出去食飯，啊由頭到尾揸住電話同條女講電話，喂。你識唔識尊重下人㗎？ 香港人係好差 㗎呢個。喺呢個而家香港有一個叫做咩外國記者協會啊嘛。嗰個食晚飯唔准聽電話㗎。 好難入噶喎嗰度。 哦，我有啲朋友係 member 嚟。 係咩？喂，可唔可以帶我一次入去先？ 我唔知得唔得㗎。 因為好靚㗎嗰度，係殖民地色彩好重嘅地方。 又唔係話好靚，普通啦。OK 啦，我去過食飯一次啦。啲咖喱叫咩？人哋俾錢。係 啊，因為嗰度係唔平 㗎，我記得。唔係貴，四個人夜晚飲啤酒。$200+呢個貴唔貴？ 咁啊抵喎， 好問題。咁啊同埋個氣氛好好啊。 彭定康當年好中意去。 哦，係咩？ 係啊，彭定康當年好中意去。 咁啊，屌你尾！我哋講緊嗰個咩嗰個協會，根本就即係去入到去講電話咧，啲人會自己識走出去講嘅。 係係，呢個禮貌嚟㗎。 咁其實然後後來我聽翻帶我入去嗰個朋友講啦，佢話根本喺香港。就好多人咧都唔准，即係好多人都唔俾。 識得呢種禮貌。 唔係，即係唔係喺外國啊？根本好多餐廳都唔准講電話嘅。 係。 咁同埋有啲而家都好笑啦，即係話而家啲人話 半島酒店啊，話 window 貼住張嘢㗎，唔俾打電話㗎嘛。 哦，係咩？ 唔俾打電話入去傾㗎嘛。 啊哈！ 但係你見入邊大部分人都一路講電話一路食嘢㗎嘛。 係咯，即係有時嗰、那個。即係冇嗰個禮貌喺度，即係我咁我話喂咁人哋其實嚟到呢度嗰啲人唔係非富都真係貴係咪？ 你聽我講一樣嘢啊！話説有一次有個架仔嚟香港買片，嗰陣時咧我帶阿架仔上去學聯咁啊，學聯阿彩鳳仲啱啱畢業，咁嗰陣時一齊影張相啦。佢咁我帶佢去，即係我哋冇片賣俾佢啦。第一咁啊，嗰單嘢係中即係電影班嗰個老師介紹佢嚟香港，叫佢揾我哋嘅。我告诉你聽，當年阿豪哥講一句咩咧？屌你老尾，你救得佢啊！你直頭唔好帶佢周圍玩啦、啊，嘥撚曬啲時間。你同佢又冇咩即係瓜葛嘅，我哋又冇咩著數俾佢，唔好嘥呢啲時間。嗱，典型嘅香港人，你唔識招呼人不但止，第二樣嘢冇著數，我唔同你一齊。到有一日我真係掹埋阿豪哥出嚟，喂大家出嚟傾下偈啊！不斷講電話，真係噶咁。那個架仔跟我講，咁、那個架仔一見到我電話響，我即刻 cut 咗佢。我話我同朋友傾緊偈啊，咁樣。即係我喺個電話度，我同朋友傾緊偈，我即刻 cut 咗佢。咁呢啲先叫尊重啊，大佬。帶同埋一樣嘢，我帶架仔更唔好禮貌。我都帶佢喺香港行個圈。譬如你想去邊度玩啊，我帶你不如香港睇下夜市啊，之類之類。呢啲都叫做盡過地主之誼啊，雖然冇盡曬，但係都叫盡過。阿豪哥坐喺度戇鳩，即係禮貌呢樣嘢真係屌你老尾！我聽到你講嗰幾個內地女仔真係即係有起碼有風度先啊！ 係咯， 最低限度。 即係我都覺得雖然個過程咧或者你可以猜讀佢背後深層次有好多目的喺裏邊。係， 但係起碼佢最低限度俾到風度出嚟。 係，我都覺得係，即係咧佢教識咗我樣嘢，即係下次如果再有人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個時間許可嘅時候， 帶佢香港行去， 帶人哋行下， 啊， 即係可能使少少錢， 係， 其實都到而家都冇所謂啦。即係你講緊最多咪使你幾嚿水，係，即係如果你太多嘅，人哋亦都會唔好意思，係咪先嚇？即係大家可以從呢、這個，如果你喺呢世人咧裏邊，坦白講，你見到嘅嘢實在太少， 啊， 你唔識下第二啲人嘅地方，即係你唔再。去睇人哋個圈子係有幾唔同嘅話咧，其實咧真係白行你嗰啲。 我話俾你聽，你講交朋結友嗰一單嘢都好撚經典嘅。話説有一次有一個醫生就帶我出去，即係識班朋友。佢班朋友賣保險嘅，啲保險佬嚟嘅，帶一幾個 model。咁、那個保險佬咧又係做 model 嘅，好靚仔嘅。咁一問我，喂，九護士你做性行？我做護士，已經開始檸檬你啦，因為佢以為你係醫生啊嘛，有著數買到保險啊嘛，之後唔睬你。咁咧佢啲。model 朋友知道你不是醫生咯，因為當中有幾個醫生，我是一個護士嘛，即刻唔睬你啦，已經嚇，即係你個底已經薄啦，諗下，屌你老味個底咁薄，篤兩篤杯檸炒穿底啦，紙杯底啊，啱啱先，已經唔睬你。 到其中有一個醫生飲大咗，成班男人咧就扶佢出去截的士。嗰幾條女咧就用英文講，嗱，話說小弟英文都差，但英文差得嚟咧，去國際電影節唔睇字幕都識聽佢講乜嗰啲差啦嚇、啊，即係你話聽曬就唔得，八成都聽到啦。我屌佢老母，佢同嗰條女講啊，幾個 model， 喂，我哋唔好理佢咯，突然間張單如果埋單嘅時候，我哋冇錢埋唔到單，不如我哋走咯。咁有一個女仔就話，咁如果走咗點，由得嗰個人喺度，由得光頭仔喺度咯，不。我光头，我唔记得点讲，总之我明白佢系讲紧嗰个光头仔。佢话啊，嗰、那个叫咩 head 啊？我唔记得北 head， 北 head 啦，北 head 啦，好似北 head。佢话由得嗰个光头仔喺度等佢找数咁样样。咁啊，成班嘅一个女仔好礼貌咁起身讲：，喂，九护士啊，我去一去洗手间先。咁另外一个，哎，我陪你去啊，咁样样，成班走捻晒，得我一个人喺度。咁话说咧，我又唔系冇钱，即系讲真一句，去卡拉 OK 唱歌，饮到成台酒。我跌僆仔都唔止啦，嗰陣時，我諗住埋單找數，就問嗰個醫生朋友：，喂，你哋係咪翻嚟㗎？你唔翻嚟，我買張單，我走啦，因為都夜。佢喂，唔係你等我翻嚟先啦，咁樣，我送緊個人搭車咋，咁樣。咁翻到嚟，佢爭住買張單找數，咁你可以見得啲人面係幾撚醜怪啊！香港人，你冇著數，第一時間檸檬你啊！第二樣嘢，屌你老味，啲女見你咁，屌你老味，你個仆街，你留低找數啦，閪佬！仲有一樣嘢醜怪喎、啊。賣嗰個保險嗰條 model， 嗰條男 model 同我講喎，平時有冇坐過遊艇啊？我話冇喎。嗱、幫我買份保險，我公司有隻遊艇嘅，得閒載你出去。我心嗱，你仆街啦，屌你老母！啊，我係冇錢，都唔會咁撚刻意啊！屌你，我租隻電船仔哇啦哇，嗱喺遊港兜個圈都唔使咁多錢啦、啊，啱啱先幫你買份保險把撚咩？即係佢係睇得你好低。覺得你啊冇乜利用價值，唉呢啲人真係收皮。大陸人我識得嘅，即係我眼見識得，你擺到明冇乜利用價值，人哋都唔會對你咁撚衰。香港人係特別衰嘅呢樣嘢，真嘅，即係特別差勁嘅呢樣嘢。 係冇普通朋友。 係啊，冇啊，覺得 sell 都係兩聲唔撚掂，唉收你皮，真係好撚肉酸嘅，真係。 係咯，講完啦呢、這個。 拜拜。 拜拜。